在夏天，冰场内的中央空调运转速度更快，排的热气也会更加的多，因此相较于冬天的话，夏季产生的余热回收会更多。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季节，这样的做法都是为了能够让能源得到有效的再利用，做到不浪费。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进入到今天的金戈铁马。我们的金戈铁马的结束时间呢，还是像往常的7点钟，所以所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话题，因为毕竟刚刚结束的这场国安队和长春亚泰的比赛0-2的失利，让大家的心情都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南方指导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刚才其实在转播的过程当中呢，南方指导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技术和战术的细节哈，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和微博的平台当中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来点评一下今天国安队的表现，包括在整个的第一阶段7场比赛过后，第一循环已经全部都结束了，我们和7支球队2支上海的球队，包括像河北包括我们认为的一些弱队天津，现在排名最后的大连都进行了交手，那球队的这个状态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起伏，大家如何对于这支球队来进行点评？首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我们也看到像帝都玩具店呢，他也说总说球员状态球员不行，难道长春的队员比国安还强吗？他认为随便换个国内的教练也不会比这个成绩更差。包括皮球也说这状态打上海申花打上海海港可能都会输球。咱们先从教练说起吧。那男子怎么来评价就是比利奇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人员的调配，其实也包括像上一场比赛面对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人员的调配，真的换一个教练球队就会有明显的改变吗？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你要说在球队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球员对于教练的信任度在降低，然后这个更衣室有点失控的情况下你可能换一个教练可能会这个对这个球队有帮助，但现在我觉得还没到那步呢还真没到那步呢，只不过是这两场踢得不好。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国安队这些年他一直都不是靠防守，他一直是靠进攻打人的。你没听说就是国安防守有多好有多好，还真没有。只是当国安队把进攻打出来能够压制对手的情况下，就是能够破门得分了。有以前踢的很多漂亮的许多比赛，你比如说对手进了咱一个咱能打俩。是这样。这两场呢，咱说句实的话，这第二阶段开赛之后的这3场比赛咱们进攻确实打的都不太好。这个我个人感觉啊，跟这个人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咱们主要的核心都上不了场，奥古比埃拉都上不了场，所以说这个队的进攻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相比差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呢，你要说这个比利奇这几场的用人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瑕疵， 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你说其实从这场比赛来看，他可能也把这个最好的球员派到了场上，但是恰恰这一场比赛咱们是因为咱们自己的两个无谓的失误咱们送分了。这点是最要命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按部就班的打下来的话，就是我不给对手机会的话，你撑死是个平。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有赢的机会，但是过早的失分对于这个现在长春亚泰来说，因为一直长春亚泰的打法挺刻板的，这队踢得硬， 对， 挺硬，然后呢防守反击呢， 他行动又统一， 对，没错。其实刚才有一个朋友他说的好，说这个总说球员是不行，但是如果说就是同样的国内球员，如果说咱们跟长春亚泰不带外援玩，我觉得咱们的实力还是应该高过他的，还是应该高过他的。这几场比赛是进攻没打出来，所以说我也，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是能练的，就你比如说定位球，这怎么就不能练呢？这绝 对 是能练，你多花点心思，你告诉队员严格执行，我觉得这是角球啊定位球，他这都是能练的。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包抄这也是能练的。原来我们是怎么练啊，就基本上这个训完练了，然后加练点，两个你比如说边前卫也好，两个边后卫也好吧，就这么传中，然后前锋呢在中间呢找找感觉，你包前点我包后点，熟悉熟悉，我觉得肯定会对球队有帮助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传中，尤其这场比赛真是 非常明显啊，就是其实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打那个三前锋何振宇、王子明和张玉宁这个三前锋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情况，就大家都奔着前点而去。很显然就是也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在一起的磨合时间还是不够，就是大家没有在一起踢，就可能呢何振宇在他那个队里边分组踢的时候他包前点， 对 对吧，张玉宁在主力这分组踢的时候他包前点， 对， 20号王子明他跟他那个小 team 7打7的时候他也包前点，结果哥仨一上来之后都按照自己平时训练那个，就是你这几个人放上去之后你要一个明确的位置上的安排啊。但是说教练的问题，托尼韦也有不同的观点，他也说别总说教练不行是吧，当时施密特不行，然后呢热内肖不行，现在比利奇来了之后又说比利奇不行，那到底谁行这确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吧？你看索斯盖特带着英格兰队拿了欧洲杯的亚军，那整个的英格兰说索斯盖特不行啊，对，这就是教练，那就要承担这份责任，对吧？你要承担这份压力，但是呢，你也需要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找到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就现在咱们想啊，我在想，就是无非就几个，一个就是外援回不来，对吧？咱也一直在强调咱们打传控的这种打法，你现在让咱们去打防守反击，就国安队这些球员的踢法这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你让他把这个球交到对方脚底下收回来去抢去，抢下来之后的第一反应不光是咱们，就连对手都是，你看国安抢来是吧，我退防了，我不抢你，我把球又给你，你不能，你总不能再踢给我吧，对吧？就是他逼着你，让你去打控球。那时候呢，球员踢着，就像刚才南志说的，他就上去了。这是已经养成的这个习惯，不是一两场或者一两个教练来了之后就能够迅速改变的。就是我们打传控的这个踢法，也是经历了几年，经历了这一批球员，经历了几任教练的延续所打造出来的。那现在你的核心外援不在了。你这套东西呢，你可能很难改变，对吧？就你咱这是一个双核的，对吧？这个双发动机的汽车， 对， 现在这俩发动机都给你拆了，但是呢，就是你在场上这个，就是在街上开的这感觉，这壳还在，对吧？ 壳还在， 别人还觉着你是一豪车， 对，但是内部的动力它是下降了，没准儿。原来你百公里加速度，你比如说4秒多，你现在没准你就7秒多了。 对，而且油耗还大了呢。 对， 对吧？中场这几个哥几个都跑不动了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那解决这问题怎么办？那明明知道我们外援回不来的情况之下，就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努力，我们发现，在巴西的外援是无法拿到绿码，没有办法入境的情况之下，武汉 他引进了两名外援， 对， 对吧？长春其实也引进外援，也不少的中超球队都是在补强自己的阵容。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是不是动手晚了？尤其是在今天上午又宣布了奥古离队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更加凸显了就是对这个困难啊，对疫情的准备不足？你说，如果说去年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计划，这个准备还是不错的，包括亚冠，我们在海外还踢了两场比赛，这些准备都是可以的。亚冠我们也进入到淘汰赛，但是今年很显然，在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引进教练员的这个环节上之后呢，感觉我们在外援的这个环节上做的准备不足，不够理想。 就等于是，我觉得可能应变的稍微的差一点，因为其实之前可能也一直想等着奥古回来，因为确实奥古的能力，而且他这种精神可能在这队呢是急需的，但是确实在来不了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而且比耶拉受伤，怎么寻找一个替代的球员？现在这点是比较关键的。刚才还有朋友问预备队现在肯定是回不来。 哎、这还有宁波说呢，国安的青训呢？国安的青训现在比较遗憾，因为踢亚冠嘛，亚冠 对， 我们现在的球队滞留在乌兹别克斯坦了。 对，咱们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你也别太把这个太多的希望寄托在青训这些球员。如果说有特别突出的，我相信早补充到一队来了。就是现在这种状况，你如果说来一两个年轻队员，可能对这个队的提高没有太大的帮助，应该太大帮助。然后这个关老爷说问我说，如果现在这些排名靠前的球队没外援，内援也不齐，会比现在的国安踢得好吗？各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各队都差不多。这你如果说你让上海也好，你让上港也好，你说失去了主要的外援以后，他的水平也会下降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说句实在话，各队的外援真的水平都还是不错的。 对，当然呢，也像拉苏严宽所说的，没外援不行。 对， 但是呢，虽然关老爷说把大家把外援都拿出去，谁也不让上，是吧？再来看一看全华班谁的状态好，谁的实力强。这个是属于一个就是有点相当于伪命题，因为联赛允许使外援，那人家呢能够把外援凑齐，凑够五个啊，就是我在第一阶段凑的不齐的情况之下，我在第二阶段我还能把人员凑齐，这也是俱乐部的一个运作。一支球队，一个俱乐部在联赛当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它其实包含着非常多的方面，包括你主教练对于战术人员使用，一些训练等等方面，这属于技战术层面、业务的层面，对吧？ 对， 你的球员的竞技状态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执行能力，以及在身体和心理上的调节，再有呢，就是你俱乐部的人员引进方面，你在内外援的引进上，在窗口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给你的主教练足够的支持，让这支球队呢在人员上更加充沛。再有一个就是你的后勤保障的工作，球员的伤病能不能够避免啊，受伤之后能不能够快速的恢复，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构成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咱不能把每一个部分孤立的拿出来，但是确实现在来看啊，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他每一个环节好像今年都憋着那么一点劲儿，他就一直没理顺了。如果说咱们说竞技体育没如果，但是咱们就先拿出来一个如果奥古斯托和这个费尔南都回不来，但是比埃拉不伤，是不是现在能好一点？ 能好一点， 对吧？ 对，他在最起码他在前场能给我串得起来，而且比埃拉在中间场他拿球能力非常强，他一拿球基本上能吸引一到两个防守队员。 对， 如果说他在有突破的话，可能其他的点就能够露出来了。但现在呢，咱们在这个中前场呢，看着这个传接倒脚吧，但是没有一个爆点，你这就相当困难了。就你只不过你在外围，你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但是你能够渗透进去的机会不多。而且你打到这个边路之后，现在咱们等于我也不能说传中质量不好，反正你这个传中跟这个包抄的人 他就没在一点上， 嗯， 对吧？你这招你又没什么威胁了，那就。 另外呢，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阵容当中，你比如说像李可，对吧？像朴成，包括像王刚，等等这些球员的伤病情况，没有出现像这么集中的伤病的情况，我们在中场也不会说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你看连替补都没有人可用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所以呢，就感觉啊，今年就是所有的这个点儿都没对在点儿上。 对， 教练来了之后，教练自己也在说，基本上就没见过全息全影的这支球队啊，确实他也没见过，所有的人员都完全凑齐的这种情况，对吧？那现在刚才也有球迷所提到说。这个球队呢已经是打了有联赛的差不多半程的情况了。这个半程下来之后，看出来教练到底有什么样的战术理念了吗？其实你现在很难说，因为对于比利奇来讲，他在整个的这个漫长的间歇期两个月的时间，他也没有裹脚， 对， 他也没有办法让裹脚很快的理解他的战术理念，让裹脚和这个其他的球员进行磨合，他也没外援。那现在你让他这些人裹脚回来了啊，外援呢巴坎布现在也回来了，就是这么快的就完全适应他的战术理念，这也有点强人所难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些问题呢是需要俱乐部层面来去解决的，而不是说教练层面来解决。那对于教练和球员的层面，就是刚才南直所说的，现在你既然三天一场球，你没什么时间磨整体的技战术打法，你也改变不了这支球队的技战术打法，你就做点细节。 没错， 就 现在细节是最关键的。 明天你比如说训练，明天肯定是主力休息，对吧？ 对， 替补练。那你主力能不能过去，你就摆一摆，传传中，抢抢点。 对， 咱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热身，完了之后你练个十多分钟，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对，这个其实是在三天一场比赛当中中间间歇期的时候去强调的，就是你边路传中你到底要传到哪儿。 对， 你传的时候这个谁怎么去包抄，下一场比赛咱谁上，对吧？ 对， 因为你肯定要轮换，谁上，上了之后你要去哪儿去干什么。 对， 这些东西可能细节是教练和队员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能解决的。 对，其实在以前的这个联赛阶段呢，也有这些训练，这些训练是不需要这个体能的。 嗯， 你比如说今天主力球员了，明天呢可能会到这个训练场呢慢跑放松，简单的出出汗。但是具体细节问题，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咱们出现的防守，细节是什么？哎，你这个你怎么盯人，你怎么去保护，然后你在场上你是该怎么去跑位，这是能在场上能摆摆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王毅所说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定位球也好，因为说句实在话，下一场踢什么呢，他的脑海里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了，可能再听一下队医的这个意见，就是 对 看他看每个队员的身体情况， 对生理生化指标什么的。 对，你根据现有的人，你摆摆这个角球也好，你摆摆定位球也好，还有这个因为这个你摆角球了，你摆定位球了，他就是相互的。哎，你摆摆进攻，然后你再摆摆防守，对吧？还有一点是什么？现阶段我觉得国安队最重要的，你先稳固防守吧，这点是最关键的。因为现在你这些人员可能你的进攻你发挥不出那么大威力的情况下，你的防守就一定会在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你所以说咱们怎么尽可能的去防守？哎，多点预案。你比如说咱们进完攻之后，咱们是不是可以也适当的回收回收，对吧？因为本身咱们对于这个防守体系来说这几年做的并不是太好，但是呢你可以通过摆，你可以通过你的要求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上的一个统一，这点是最关键的。其实在以前比赛当中也有，就是当咱们你比如说2-1领先的情况下，还有最后十分钟，咱们进攻球员还在往前抢呢，但是防守队员已经往后撤了，明显的这就是脱节了。 嗯， 就是你怎么让场上的队员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他的思想更统一一点。哎，大家说了，哎，我进攻完以后我就全线我回收一下，我稳固一下这防守，就是别怎么说呢， 尽可能的把现在这支球队能够更大的形成一种合力，就是别分散掉了，因为本身咱们现在进攻能力是有缺陷的。 嗯，所以呢，在这些细节的层面上呢，我觉得是主教练需要考虑的。当然呢，在这些细节从某种意义上也需要中方教练组给主教练比利奇更多的建议，因为对于比利奇，他第一次来到中超的赛场，他在亚洲呢，在当时西亚的执教的经历呢，也并不算成功。他对整个的亚洲足球的了解不是那么的充分。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像今年有这种疫情，在密集赛事的情况之下，在赛区里面三天的一场比赛，这个是他从来也都没有经历过的，是吧？所以需要有中方教练的团队不断的跟他去交流，因为比利奇是一个非常愿意交流的人。包括中方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和他和大家去沟通的人。所以呢，还是需要俱乐部啊，需要这个包括中方的教练，需要队员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和他有更多的沟通。像8126说，今年重点就是看比利奇的轮换能力，能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合理的调配队员的体能，这是他显示的他能力的地方。 对，其实我就是有好多朋友的有一些朋友留言，我挺赞同的，就是别老说那个什么这谁回不来谁回不来，确实是，他就摆在那儿了， 他就肯定回不来了。 对，就是看你能不能把这个现有的这些佐料、这些菜品你合到一块儿，你炒出比这个还高级的东西来，这点是最关键，这我完全同意。但是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想让现有的人员就你达到原来的高度，你比如说有奥古有比埃拉赛的高度，我觉得不大可能。你打出那种进攻来，我觉得不大可能。就是在怎么细节方面能够做好一点，把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可能都是先是次要的，咱们先把结果给做好了。就是咱们不能老这么输球。 对，而且我觉得呀，对于现在的球队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你每一场比赛，你需要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你让大家看到有改变，有这个提升的地方，对吧？ 对， 上一场比赛男子提到了这包抄的问题，都抢前点，这场比赛依然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我们的定位球，这么多的角球，这么多的前场任意球，起球的落点和队员包抄的落点永远对不上点，这些问题能不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你改变一下？咱们不求你在下一场比赛里面击败上海，对吧？但是呢，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你在定位球的环节，在角球的环节，在传中的环节当中，你让看到我们在包抄上，在传球的这个方式上，在这个抢点的这个能力上有所提升，这是给大家所带来的一些期望吧。 对， 看看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夜话啊，今天的这个金哥也就到这里。一段广告过后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随后的节目。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见阴，偏北风1-2级，